词语，流行歌曲， 流行歌曲， 来着， 来着， 反正， 反正， 放， 放， 录像带， 录像带， 扯嗓子， 扯嗓子， 嗓子， 嗓子， 吼， 吼， 口气， 口气， 带劲儿， 带劲儿， 震， 震， 耳朵， 耳朵， 温柔， 温柔， 民谣， 民谣， 哼， 哼， 夸， 夸， 属于， 属于， 舞， 舞， 凑合， 凑合， 手， 手， 少数民族， 少数民族， 一辈子， 一辈子， 盘， 盘， 调子， 调子， 酱， 酱， 废话， 废话， 模仿， 模仿， 白兔， 白兔， 树， 树， 萝卜， 萝卜， 幽默， 幽默。